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8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向提洛的王子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心高气傲地说我是神，我在海心坐在神位上，其实你只是人而不是神，你心中却自以为是神。看，至于明智，你胜过达尼尔，任何秘密都不能隐瞒你。你凭你的智慧和聪明发了财，把金银储满你宝库。你在贸易上凭你的丰富智慧不断增加你的财富，因你的财富已变心高气傲。为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心中自以为是神，为此看，我要率领外邦人及列国最蛮横的人来攻打你，他们要拔出剑来攻击你以智慧所得的美丽，玷污你的光华，将你抛入深渊，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。在杀戮你的人面前，你还敢说我是神吗？在击杀你的人手中，你只是人而不是神。你必在外邦人手中死去，像未受割损的人死去一样。这是我上主说的，不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为提洛的王子唱哀歌哀悼，他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原是一个完美的模型，满被智慧，十分美观。你曾住在伊甸天主的乐园内，有各种宝石做你的服饰，如赤玉、青玉、金刚石、橄榄玉、红玛瑙、水苍玉、蓝玉、紫宝石、翡翠，衣边和绣花是用金做的，在你受造的那天都已准备好了。我曾立你为格鲁宾，做光耀的守卫，在天主的圣山上，在烈火的石中往来。从你受造之日起，你的行为原是齐全的，直到你犯了罪之时。因你生意兴隆，你就充满了欺压，犯了重罪。因此我从天主的山上将你赶走，从烈火石中将你这做守卫的格鲁宾铲除。你因美丽而心高气傲，为了你的光耀，你失去了智慧，所以我要把你抛在地上，叫你在列王面前出丑。因你罪过众多，因你经商不公，亵渎了你的圣所，所以我要使火由你中间冒出，将你烧毁，在众目昭彰之下，使你成为地上的尘埃。万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因你而惊骇，你将成为恐怖的对象，且永远不复存在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迎面向七宗，讲预言攻击他，对他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七东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在你中间受光荣。当我对他施行惩罚，对他显示我的圣善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我要在他境内散发瘟疫，使血倾流在街市上，刀剑由四周向他袭击，伤亡的人横卧在他中间，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以色列的四邻中，为以色列家族再没有刺人的荆棘和恼人的蒺藜，敢于轻视他们，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当我把分散在各民族中的以色列家族聚集起来时，我要在异民眼前，在他们身上显示为圣。他们要住在我所赐予我仆人雅各伯的地狱内， 他们要安全地住在那里，建造房屋，栽植葡萄园。当我像一般轻视过他们的四邻施行惩罚时，他们必平安地住在那里。那么，他们必承认我，上主，是他们的天主。